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Good afternoon。 今天这个话题啊，超级接地气，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 Mm-hmm. 我们说一说呀，一些这个实用的社交小技巧。说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交朋友。 Yes. 很少有那些 lucky guys, 你知道吗？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同样的地方，这是很幸运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的人生也得交一交新朋友。 Mm-hmm. 你得读书吧 ,go to school. Right. 你得 go to work. Yeah. 你得上大学吧、 mm-hmm. 有的人还背井离乡了啊，人在他乡漂洋过海了、 mm-hmm. 到国外去学习了，又尤其是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样去 making new friends 呢？ Right, yeah, they're tough. There's some strategies about making new friends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ith you this afternoon. 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呢？ There are good ways,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tricks? Yeah, quite a few, like tricks and techniques about making new friends. 所以说呀，这个 tricks and techniques, 哈，它我们就给大家来一点比较实用的一些社交的、交朋友的小技巧。哎，其实大家如果说 I'm good at making friends. Yeah, some people are. Please share your tips with us. Yeah, maybe it just comes naturally to some people. But for others, yeah, they really have to focus on what they're doing and maybe use some techniques. And making friends.Can seem the natural for some people. Mm-hmm. 有些人，哎呦，那交朋友那技术真是厉害了。 Yeah, it happens to them all the time, right? 自来熟。 Yeah, yeah. 还没见过面呢。 They attract new friends like honey attracts flies, right? 哎呀，就熟了。哎呀，有时候也是能遇到这样的人哈。还跟你不熟呢，哎呦，就过来拍你。 Right, right, yeah, happens. 勾肩搭背的。哎呀，你对他们这种社交能力，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Good for you, right? 太厉害了哈。但是有的呢，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些哈， 嗯、mm-hmm. ， 都还是比较内向的。 Shy or awkward, yeah, it can happen. 害羞的。 Yeah. 没有那么容易呢，就是说很，不是很容易去跟陌生人主动攀谈，或者是很渴望交朋友这种 right, right,、yeah. 有些人也比较高冷、 mm-hmm. 是吧，还有些人呢，他交朋友呢，他要很长的时间 Right, yeah, it takes you a while to kind of warm up to someone or you know, you have a hard time breaking the ice, yeah, that can happen、 嗯、是，中国人也有句古话说叫日久见人心、 mm-hmm. 有的人他不习惯一上来就呼朋道友的 Right 别啥都别说了，干了这杯酒，友谊天长地久。 There's that, yeah, that always seems to work in some ways, yeah. 这种也有，但是这酒桌上的通常不怎么靠谱。 Right,、 啊、 yeah. 而且呀、啊，中国人都说嘛，就往往那种说是哇，为了朋友能够牺牲的啊， mm-hmm. 为了国家能牺牲的，一到那个大节时刻啊，全都跑得一干二净啊， mm-hmm. 就跑得。都见不着影儿、 right. 是那种，所以交朋友还是有一些技术，还是有些技巧的啊。今天这个话题也很有趣，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参加聊天。 嗯、mm-hmm. 好，今天的对话是个什么情景呢？就是、mm-hmm. 嗯，晶晶的一位朋友 right 要到国外去念书了。 嗯、mm-hmm.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到国外去学习哈、 啊。对， 你看在这样一个 foreign country， 嗯、mm-hmm. 怎么样去 make new friends？我们来问问很有经验的马克老师 ，Yeah， 他会怎么做？ 嗯、mm-hmm. 好，马克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些小 tips。 对对对。 今天第一句对话，第一段对话，我们走起来。 好 ，Mark，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Sure， if it's not too personal。 Not to worry， I'm wondering， 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Yeah。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and where I was working,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the same age as me. You were lucky. I have a friend who's going to go live abroad for a year or longer. She's worried about feeling lonely there.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She's going to do a master's program. Well, that'll keep her pretty busy. Plus, she can form a study group with schoolmates doing similar research. That's true, but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keep her nose on a book all the time. Neither are most students. It's common to be in the library near closing time and to look around and see people you know from classes and to go out for a beer in the evening or plan a hike for the weekend. Let's hope she's as lucky as you were. 第一段呢，我们就先来问一下哈，大概的情况是什么、right. 啊？是人要出门了，出远门了， mm-hmm. 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学习。 对， 然后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呢？啊， mm-hmm.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我们才好给对方一些建议嘛，是不是？ 嗯、mm-hmm. ， 哎，橙子说了，有些人啊，初中就到国外去了， mm-hmm. 你看。初中比如说 13-14 years old. Wow, so young, yeah. I've talked to people who have been, you know, studying in America since that age, and they felt like they were a lot better prepared for college, you know, because they spent the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years in the U.S. studying, you know, for example. 其实年纪越小啊，还反而越容易交朋友。 Yeah, because you have the hard time when you are 13 or 14. That's really tough, you know, but then again, when you're in college,You're ready for it. Not everything is so new. 只要其实年纪轻的时候，只要你觉得你跟对方聊得来，大家很容易就玩到一块儿了。 对啊， 而且没有想那么多啊，一些复杂的计算这些。反而这人越长大越难交朋友。 And get them into some sports or something. They are your friends. 对啊，你踢场球， yeah, 就成朋友了，是不是 ？Football club or something. 你越长大越觉得这人呢不太可信啊。 对。 好，第一段我们学起来啊。晶晶说，马克，我可以问你一个。个人问题吗 ？Mark,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这里的关键呢就是 a personal question. Mm-hmm. Yeah, tha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where you ask for information that's a little private. You know, how old are you? Or、have you had a girlfriend before? Something like that is a personal question. 一个较为私人性质的问题。 Mm-hmm. Personal 就是个人的、啊、涉及隐私的。 对。 所以较为个人涉及隐私的。Information、 yeah. that might be private、 mm-hmm. 就叫做 personal question、 yeah. 啊、有些外国人是比较介意别人问 personal question、 mm-hmm. 一上来就问哎，多大了呀 right、 啊、你给挣多少钱呢 yeah all those questions are a little、 啊、有没有男女朋友啊 right 啊关你叉叉事儿是吧、mm-hmm. 所以这种就叫做 personal question、 mm-hmm. 啊、马克说哎，当然了，如果呀不太那么 personal 的话， 嗯、mm, ，sure， if it's not too personal， 好，英文中的 too 啊 ，too t o o、mm-hmm. 表达一种过度过于。 对 ，this is contrastive stress here because we've used the word personal before， so yeah， it's not too personal。 Too personal，、 mm-hmm. 指的就是太隐私了， mm-hmm. 别太隐私了。 对， 都问到我们家查户口了，这种问题不要问， mm-hmm. 其他都 OK。 Yeah. Sure， if it's not too personal、 mm-hmm. 凡是英文中见到 too 它通常表示过犹不及有些贬义 对 晶晶说你别担心啊 not to worry 我们都说 don't worry yeah don't be worried 在这儿不用可以说 not to worry、 not to worry、 yeah. 就是小小的就是说啊，你不用担心 yeah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not to worry 也可以说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Mm-hmm. Yeah. That one we use for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t's what I'm going to say next. Not to worry. It's not too personal. Not to worry. 就是马上接下来啊其实你是不用担心的。 是、 啊。我们学会这个非常灵活的口语小短语。 嗯、mm-hmm, mm-hmm.。 我只是想知道。 I was wondering, or I'm wondering. 对。这句话可以替换为 I'm guessing、 mm-hmm. or yeah, I was wondering. Yeah, I'm curious. I'm curious.、 Mm-hmm. 啊、这样子、表达你想知道一件事情之前、 mm-hmm. 你很委婉的去说、 yeah. I was wondering. Yeah, I'm wondering. Yeah. I'm wondering. 我想知道我很好奇、 mm-hmm. 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交朋友容易吗 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啊、很乍眼的过去式的结构、啊 mm-hmm. Was it? 比动词要用过去 比较容易、啊、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记得这事儿可是发生在过去的所以一定要用 was、 mm-hmm. Was it easy? 它就是说 it was easy Right, yeah 反问句 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Mm-hmm.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哎、第一次来中国其实很多同学还搞不清楚这句话怎么说呀 When you came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at's like if you visited many times Here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you first arrived in China Maybe you haven't left since then 第一次来中国就是 First come to China Yeah,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所以你说我第一次到哪个地方去，可以说 first come to 哪儿哪儿哪儿。 嗯嗯。 好、 yeah. 啊，可以这么说哟。接下来啊，因为这句口语里用的可多了。 对。 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Mm-hmm. Came to, 注意也是过去式。 对。 容易呀。 Yeah. 中国人非常友好。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Mm-hmm. 很友好。 对。 我们形容人们是和蔼可亲、友善的，叫做 friendly.、 Mm-hmm. Friendly.、Yeah. 中国人民确实很友好。 Yeah. 而且在我工作的地方啊，大多数的人都跟我年纪相仿。 And where I was working,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the same age as me. Where I was working,、 mm-hmm. 在我那个工作的地方 ,most of the people, 大多数人 were, 来了、mm-hmm. 一样的年纪，差不多年纪怎么说 ?The same age as me. 对，它的结构就是 the same age.什么 as something 对对对 与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mm-hmm. The same what? Yeah, the same age as me The same age as me、 mm-hmm. 跟我是一样的年纪 对、 哎、所以这句话我们再来一遍啊、 mm-hmm. Yeah,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And where I was working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the same age as me 学会了说年纪相仿和我年纪相当怎么说了 The、beThe same age as somebody. Mm-hmm, mm-hmm. 好，你很幸运啊。 You were lucky. 看到没有，过去式吧。 Mm-hmm. You were lucky. Yeah. 还没有说 you are lucky. No. 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要用过去式。英文中真的现在可少了。 对对对对。 都是 past tense. Yeah,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past experience, everything about it, reported speech, even conditions like luck are all in the past. 你看看 everything you talk about.只要是发生在 happened in the past、 yeah. 咱都得下意识的使用过去式了 对对对对、嗯、 这就是我们和课本里学到的很大的不同啊、 mm-hmm. 我有一个朋友即将去国外生活一年或者更久 I have a friend who's going to go live abroad for a year or longer 这句话老师处理的有些意思、 mm-hmm. I have a friend 我有一个朋友、 mm-hmm. 啊、怎么样呢咱们用一个从句来修饰它 Who is going toGo live abroad.、 Mm-hmm. 我们会说 who is going to live abroad you for can. a year? Yeah, yeah, yeah, you can. But I think, yeah, go abroad, go live abroad, go live abroad is、kind of cool. Yeah, they're going on the trip. They haven't left yet. It's not about, you know. 其实 go live 是 go and live abroad. Yeah, exactly. Yeah, yeah, yeah. 主要是口语里如果加上两个动词连用的话会显得更什么啊更强调更酷一些。 Little emphasis there.、Yeah. Go live abroad.、Yeah. 它不仅是 go, 它还要 live.、 Mm-hmm. 所以 going to go live abroad for a year,、 yeah. 多长时间 or longer.、 Yeah. 啊一年或者是更久啊因为研究生嘛通常都得一年多两年了。 Mm-hmm. 对对对。 他担心啊会在那里感到孤单。 She's worried about feeling lonely there. She is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No, she's worried.、 She is worried. Yeah, yeah, yeah. 现在担心啊。 对对 she is. And then worried. I feel worried. I feel sad. Same thing, right? It's worried. Worried. 就是一个形容词嘛、mm-hmm. 表示担忧的。 Sure. About something. About feeling lonely there.、 Mm-hmm. 感觉到孤单。 对。 你们敢不敢出国去读个书啊、 mm-hmm. 敢不敢出国去生活个一两年的时间啊 yeah, 远离你的爸爸妈妈 Yeah, before you go, you must worry about feeling lonely, right? 对呀、啊、那个陌生的环境会怎么样啊生活会不会顺利啊、 mm-hmm. 和老师同学能不能相处啊啊，自己能不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啊 对 啊这些都是问题哈、 mm. 所以呢很担心最担心的就是 feeling lonely、 mm-hmm, I think so、yeah. 吃不到熟悉的 food、 People can worry about the food It doesn't change anything, yeah 吃不到妈妈做的泡菜了。 There you go, yeah, yeah, yeah. 吃不到这个、啊、熟悉的食物了、 mm-hmm. 一切生活习惯都打乱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会有很 lonely 的感觉、 mm-hmm. 但有的人不这样有的人出去以后撒欢了。 There you go. 高兴了。 Cool, yeah. 终于能体会新鲜的东西了。 Mm-hmm. 马克说他要去那儿做什么、 mm-hmm.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Mm-hmm. 这个句子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Yeah, go somewhere to do something. Like, why is she going there? Or what's she going to do there?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Do here is accomplish. 我们也可以说 What's she going to do there. Yeah. That's like shopping or sightseeing or whatever, you know. So go there to do something. It's like, oh, I'm going to finish a master's degree or I'm going to start a compan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如果说你把这个 to do 放在问句的最后的话，它基本上就表达你要强调他要去做什么。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句子我们真的不常遇到哈。我们都会说 what's she going to do there? Yeah, it's okay. Yeah. 但是呢这里是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嗯、mm-hmm. 我们强调的是她去做什么而不是强调去那儿。 Right. 她打算去读硕士课程。 She's going to do a master's program. 好硕士课程啊、 mm-hmm. A master's program、 mm-hmm. or a master's degree. Yeah, exactly. Yeah.、 Mm-hmm. A master's 什么 Yeah. You could say she's going to do her maste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也行。 Mm-hmm. 光说一个 master's、 mm-hmm. 也是表达硕士学位。 对对对对。Well, that'll keep her pretty busy. 哎呦那这会让她很忙的。 Mm-hmm. Keep someone pretty busy. Yeah.、 啊、让某人很忙 keep someone busy.、 Mm-hmm. 这会让她很忙的。 Yeah. 哎对了另外呀她可以与那个一起做相同研究课题的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嘛。 Plus, she can form a study group with schoolmates doing similar research. 再听一遍。 Plus, she can form a study group with schoolmates doing similar research. Plus, 就是再说了。 Also,、啊、yeah. 另外了、mm-hmm. 就是说其实马克就是在给他一个 tips 了。 Yeah. 就说你可以怎么样呢 ?form a study group,、 mm-hmm. 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对。 和谁呢 ?with schoolmates, 同学、 mm-hmm. doing similar research. Doing similar research,、 mm-hmm. 就大家一块儿啊做这个 research 项目的。 对对 对。 我们可以组成学习小组。 嗯哼。 是吧你看比如 PK 台练听力的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对对对。 练口语的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嗯哼。 所以呢你看 form a study group with schoolmates doing similar research. Mm-hmm, mm-hmm. 好哎呀那倒是哈。 That's true. 您说的对 that's true.、Mm, that's true. 哎呀但是吧他又不是那种啊喜欢埋头苦读的人。 嗯、mm.。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了。 对。 考考大家。 嗯、mm-hmm.。 这埋头苦读苦读书啊、 嗯、 爱读书啊学习刻苦啊这种到底你们有什么很棒的词汇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呢 嗯 马克老师再挑几位同学 好我们有 Tippy、 啊、Tippy 这一上来震惊了 很短的、啊、有很合适可以用 She's not a nerd Nerd、 嗯、N-E-R-D Nerd 看过《生活大爆炸》的、 mm-hmm. Big Band、 yeah. 都知道 Nerd 是什么 She's not a nerd、yeah. 是一个书呆子的名词 对对对对对 他直接上来用了一句最短的话说 She's not a nerd 嗯、mm-hmm. 嗯 他不是那种、 yeah. 只喜欢读书的人 That's okay That's okay、Next one is Salil 他说、But she is not the one whose hobby is reading Or no She's not the one whose only hobby is reading 可以但是在这儿不能用 the one 所以可以换这个 someone but she is not someone whose only hobby is reading 其他的都可以、嗯、 oh 不能用 the one right yeah 不能说 she is the one she's the person、 right. 怎么怎么样要说 she is not someone 对 她不是那样的人、 mm-hmm. whose only hobby is reading right 春暖花开、 yeah. mm. But she is not the person that only cares learning 那个 learning 前边肯定、加 about cares about learning、right? cares for learning cares about learning、然后那个 the person that 可以换 a person who 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But she is not a person who only cares about learning 给你改了细节尤其是那些关心做某事儿啊、 mm-hmm. 一定要用 care about something 对对对对对 不能直接 care something 它、 right. 可是不及物动词 对对对 Phoenix、 mm-hmm. 好、She isn't the type of person who is buried in book、 啊、 book 要加一个 S、然后那个 who is 在这儿不能用可以换 to be She isn't the type of person to be buried in books 可以 哎，其实真的，你说为什么不能用 "Who is buried in books"、 mm-hmm. right. 啊？被书埋着了。 你要是用 who is 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哎呦，他现在正在埋在书堆里呢。 真是的，对对。 就是 who is， 他现在正在埋在书堆里呢。 Right, right.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被书埋着的这种人。所以我们要说 to be， 用一个 to be 来做一个后置定语。 Exactly. Could happen anytime. Not, doesn't have to be happening now. 所以英语其实有时候真的挺难的。 对对对。有 些细节的地方不好区分。十一吧，暖小暖。 好。But she is not the guy who's always reading hard. She's not the guy. 对， guy 肯定要换，因为 guy 是男人。所以在这儿可以放the kind of person， the kind of person， 都加一点。But she i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s always reading. 最后边不用 hard， reading hard， 我们在英语不说。Working hard 可以， studying hard 可以，但是 reading hard 我们不说。 其实苦读书就是学习勤奋嘛。 Yeah. 英文中他没有说 reading hard。 Yeah. 你说你读书得读得多狠呢、啊？ 他用的是 always reading 就可以吧？ Study hard 是可以的。 对。 Always reading 也可以。 对对对。 但是女孩不能说 guy。但是你说了。Hi guys! Yeah, if you're being really informal, it's a group of mixed, you know, you're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whether they're men or women, that's true. 但如果你说 hey 大家好 hey guys, 这个 guys 里面就可以包含女生了。 对。 但是单独你不可以指着一个女孩说 hi, she's a guy. She's a cool guy. She's a cool guy. Yeah. 这是不行的。 不行。 Guy 主要是指男孩。 是。 周燕。 好。She is not the kind of people who only have study in her life. Only have study in life. Person,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only has English eager man. 然后那个 study 在这儿不能说 study， 可以换 studying。 星空。 对。 17. 好嘞。But she is not the person that likes to be buried in books. 这个是挺好。就是那个 the person 要加中间 the kind of person. But she i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likes to be buried in books. 大家看她不是那一类人。 对。 跟她不是那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Yeah, not the kind of person. 啊所以老师给很多同学都加了。Mm-hmm. Not the kind of person.、Mm-hmm.To be、 yeah. 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Buried in books、 yeah, yeah. 这就对了、mm-hmm. To be buried in books、mm-hmm. 这个是对的、啊、要做后置定语、 mm. Jessie Jiang 好、But she is not the one who is buried in books 这个是那个之前有一样的问题所以、肯定要换 to be buried in books But she is not the one to be buried in book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o be buried in books 也可以、 哦、好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些挑出来的同学了哈。 对。 最独特的当属 Tippy 的那一个、She's not a nerd. 可以可以。 估计 Tippy 以后会用很多这种词了。 好。 好老师会怎么说 But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keep her nose in a book all the time. 再听一遍。 But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keep her nose in a book all the time. 前面她不是那类人、mm-hmm. 说的是 She i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嗯哼。 Who, 来了修饰了 likes to, 喜欢、 mm-hmm. 今天课堂的新短语出现了 Keep her nose in a book all the time. 把她的鼻子啊放在书上 Keep her nose in a book,、 mm-hmm. 把她的鼻子放在书里 Right, yeah. 这个比喻意还用说吗鼻子都杵到书里了 mm-hmm, mm-hmm. Be glued to a book, always reading. Right? 整天就粘在那书上了、 mm-hmm, 是不是 Yeah, never look up 都粘书上了那是不是得埋头苦读啊、 mm-hmm. 所以这英文和中文还有很多相似之处、 mm. All the time、 yeah. 时时刻刻、mm-hmm. 随时随地、 yeah. 那鼻子都粘在书上了 对对对 That means through the weekend, through the evening Some people like to keep their nose in a book You know, when they're on the subway Or when they're waiting for someone But not all the time 其实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就应该 keep your nose in the book Right、yeah. 读书的时候就得好好读书、 mm-hmm, mm-hmm.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学会了 keep one's nose in a book 把自己的鼻子放在书里、mm-hmm. 就是埋头苦读 对对 刻苦学习、 mm. 勤奋用功的意思 对 马克说嘿大多数学生都不是这种人 Neither are most students 不是什么 not 也不是什么 neither、 mm. 对对对 neither 也不是 are. Neither are. Mm-hmm. Yeah, neither are most students. 这是一个哈，它是一种否定前置。 Mm-hmm. Neither are 倒装结构。Neither are most students. Right. Yeah. 也不是，大多数学生也不是。 对。 好，很普遍的事情就是 it's common to be. Mm-hmm. 很普遍的事情就是说呢，在图书馆里待着。 Mm-hmm. It's common to be in the library near closing time. In the library, 图书馆 near closing time. Mm-hmm. 在图书馆快要关门的时候呢、 mm-hmm. 就开始看看啊，四周有没有在课堂上认识的人。 And to look around and see people you know from classes. Look around, 四下张望啊，打打望。然后呢看看 see people you know from classes、 mm-hmm. 看一下你周围有没有认识的班里的人 对 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邀约他们出去喝喝啤酒、 mm. And to go out for a beer in the evening Go out for a beer in the evening、 mm-hmm. 或者是呢计划周末去远足 Or plan a hike for the weekend Plan a hikeHike, H-I-K-E,、 mm-hmm. 就是远足。 对对对。 专门指的是那种啊、mm-hmm. 到什么山里去走走啊。 Right, yeah. 户外走走啊。 Mm-hmm. 有山有水。 有水的地方走走啊。 对。 长城上爬一爬呀、啊。 Mm-hmm. Plan a hike,、for the weekend.、 Mm-hmm. 所以这就是另外的一种啊、making friends 的方式。 对。 在大学里头都这样。 就很方便。对。 是吧、mm-hmm. 就是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今天的学习事情结束了 可以 好、yeah. 看看有没有附近一起学习的同学、 mm-hmm. 大家一起 go out for yeah. beer yeah. hang out、 yeah. in the evening or 周末计划一个活动一起玩玩什么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一种 making friends 的方式 就很容易的对 关键是有的人开不了口、 mm-hmm. yeah 除非有的人就是那种 waiting to be invited. Oh, there you go. Maybe you'll wait all your life, right? Wait、yeah. all your life? yeah, just waiting too much, right? Yeah. 有些人一生中永远是在等待、 mm-hmm. 等待着别人去邀请他。 Right. 但是有的人一生中没有人邀请他。 Mm-hmm. Yeah, 所以就变成了那个人群当中那个形单影只的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的这个 social skills 还是需要的。 Yeah, yeah, it's kind of cool. Yeah. 对吧你要是别人邀约你你都不答应人家会说你清高什么呀、 mm-hmm. 你还不入流还不入流清高什么呀 对、 是不是 It's common to be in the library near closing time and to look around and see people you know from classes and go out for beer in the evening or plan a hike for the weekend、 mm-hmm. 这是一个长段落哈 对 晶晶说那希望她和你一样幸运了 Let's hope she's as lucky as you were Let's hope she is as lucky as you were、 mm-hmm. as 结构 对 as 加上 adjectives、 right. 加上 as lucky as you were、 mm-hmm. 啊，那么其实这就是马克老师自己 making friends 的方式是不是、 mm-hmm. is that your way of making kinda, friends yeah it was because my library closed at 11 until my last year of college andThat was like, I mean, we were rushing to finish up our studies, rushing to make photocopies and check out book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n like at around 10:55 or something, it's like, hey, Chris, wait, you want to grab a beer? Super easy, especially because my campus was in downtown. So we could go out to a nearby restaurant and they'd have like happy hour right before their closing time. Ayo. Food was super cheap and you just had to order like one drink. If you didn't want to have alcohol, you could have like lemonade or something, you know. 哇 ！So for like less than $10, you could have like a meal at a very nice restaurant. 如果一个大学的校区在 downtown 的话 ，Yeah, it was cool. 那这个校外生活那是相当丰富了哈， right. 有的吃有的玩啊。 对啊，有很多 心思都不在学习上了。 Yeah, lucky guy. 是吧？所以说，哎，那是不是有？You usually hang out with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Kind of. 就是那几个什么 Chris, Tony, 什 么 Right. Yeah, this is my regular buddies. 就 regular buddies. Yeah. 就是你通常都是跟这几个人一块出去。 对。 三五好友三五知己。 对。 就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段。好我们来看看 new words. 好。 In dialogue one, we have... A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性质的问题涉及隐私的问题。 A study group. 学习小组。 Keep...Her nose in a book. Always reading, studying. 对对对。 埋头苦读。 对对对。 好这是第一段。好、第二段来了啊。更多的小 tips 就来喽。 对对对。 Mark, I'm still curious if you can tell me any do's and don'ts about making friends. Well, I'd recommend avoiding th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line. I think people become friends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Using the word friend too early makes it awkward. That's interesting. Any other ideas? Sure. Use social media. Let's say her school organizes a small sightseeing trip. She should post pictures. That way, her new contacts on social media can see she's an outgoing person. Yeah, if you have friends already, it's much easier to make more new friends. Exactly. Also, it'd be good to do things with groups of people rather than just one or two. Why is that? With one person, the relationship could too quickly become intimate or boring. With two other people, she's at risk of being a third wheel. But with a group, couldn't she become a wallflower? That might happen, but at least she'd have the chance to pick up a lot of the local language. And, again, she could post the pictures of the event and make it look like those are all her friends. Right. The trick is to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with a group of people once or twice a week. What if she's still feeling lonely? She'll feel homesick and desperate at times, to be sur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at and can't find much help among locals or even other expats. That sounds a little grim. It doesn't have to be. Let's hope she puts most of her focus on her studies. Let's hope so.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ideas. 这好，看上去的话，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方式。马克，我还是很好奇。 Mark, I'm still curious. Be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感到很好奇，就是那个好奇宝宝的状态。Curious, 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这结交朋友的时候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儿。 If you can tell me any do's and don'ts about making friends. 好，大家应该发现了，这里有个新短语出现了。Do's and don'ts. 对。 这个 do 和 don't, 那都加上了一个复数形式。 Right. Do's and don'ts. Yeah. 它的意思就是 practical advice. 对。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Exactly. Yeah. 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叫 do's and don'ts. Yeah. 应做的不应做的。 对。Do's and don'ts about making friends. Do's and don'ts about house cleaning. Yeah, exactly. Yeah. Do's and don'ts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对了。 Yeah. 买新车有哪些要注意的，要做的，不该做的。 对。 家务打扫有哪些要做的，不该做的。 对。 这里交朋友有哪些该做的，不该做的。咱先来说说这不该做的哈。Well,我建议啊，你避免说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这类用词。 Well, I'd recommend avoiding th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line. 好，我建议 recommend, R-E-C-O-M-M-E-N-D. Recommend. 我推荐 yeah, suggest, 我建议。 Yeah. I suggest. Avoiding. Recommend doing something. Yeah. 建议啊，做某事儿、 right. 这里是避免、避免那种 the yeah we can be good friends line、 L-I-N-E 是什么台词 yeah after someone has said something really common you can say that's a line you know so when you meet a beautiful girl you could say oh your eyes has anyone told you your eyes are very pretty or do you come here often or what's your sign those are all lines yeah. Lines、yeah. 还不只是指一般的台词、 yeah. 它指的是那种呢常见的、 yeah. 社交用语有点老套了 对 people say it too much Sometimes that gets said too often、 yeah. in conversation、 yeah. 说看到一个女生就说哇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好像我姐姐啊 对啊哎呦啊这不行 有没有人说过哇你长得看得好熟啊 对That's a line.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什么土味情话吗 对。 这套路哈这些都是套路叫 line,、台词老套的台词。尽量避免说啊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的台词。 对。 我觉得人们成为朋友的时候是不会说这些的。 I think people become friends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 I think people become friends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 对。 人们变成朋友的时候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Right, yeah. 谁会说我们是朋友了啊 ？Yeah, 不行。 只有那种假的朋友。 有啊，对。 来，干了这杯。 Yeah. 友谊。 Yeah, that kind of 天长地久。 Yeah. 我们是朋友了，咱俩谁跟谁呀 ？Drinking buddies, maybe we'll say that. 这种就是咱俩。 Everywhere else, it's a line. 谁跟谁呀 ？We can be good friends. Yeah. Aren't we good friends? A lot of my foreign friends here in China have said this. They've said like, yeah, I've had this person come up to me and chat for like 5 minutes, and at the end, it's like, here's my WeChat. We can be good friends. It's like, can we? I'm really still not sure. You know. 对呀。 So they feel awkward. 你看你在中国跟人家老外交朋友的时候，也别上去就把微信给人家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啊、we can be good friends、千万社交用语中不要说这种 we can be good friends， yeah, yeah, 谁知道你能不能成为 good friends， that's the advice、 是不是哈？所以 people become friends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过早的使用朋友这个词会让人感觉到有些无所适从、 using the word friend too early makes it awkward， 时机说太早了、会让人觉得有些尴尬，Awkward. Mm-hmm. 什么意思啊？ Awkward means weird. 奇怪的感觉。 奇怪的感觉。 对对对。 有些尴尬。 Awkward. 上来就甩朋友甩出来。 对。 Using the word friend too early makes it awkward. Yeah, it is the relationship or it is your feelings. Yeah. 因为你不管跟陌生人在一起也好哈，还是要有所界限的、不能一上去就哇就把人一抱住、 对对对、 就一顿摸呀，完了就一顿亲呢、 yeah, 这是不行的。 The less said the better。 对，请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对对对、 上来别人也没问你的意见，你也别随便插嘴， 是是， 说别人的事情。所以 using the word friend 这也是不要上来就用朋友这样的词给对方压力、Early makes it awkward、很有意思。还有其他建议吗？ That's interesting. Any other ideas? Any other ideas?、还有其他建议吗、当然了。 Sure. 要使用社交媒体。 Use social media. 这词大家都会了。Social media. 对对对对。 很多、微博。 Sure. 什么 Instagram。 Yeah. 朋友圈。 对对对，什么都有。 Facebook。 Yeah. 好。Let's say, 比如说吧。Let's say, yeah. 假如他的学校呢组织了一次这个小型的观光旅游。 Her school organizes a small sightseeing trip. Let's say, her school organizes, 组织了一次 small, 小型的。这里旅游观光啊、观风景观光。Sightseeing trip. Yeah, sightseeing trip. Yeah. Sightseeing trip. Yeah. 来，马克老师给大家举例，什么叫 sightseeing trip? Yeah, it's like maybe a walk around the campus to see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are nearby the school, you know,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It could also be a van ride out to a nearby river or park or something, you know. So these are sightseeing trips. 主要是去看风景的。 对。 看那新鲜东西，新鲜玩意儿的。 Yeah, we wouldn't use the word tour here because people are already living in whatever city. It's not that special, but it's a sightseeing trip. 对 ，a small sightseeing trip. 如果你都住在这个城市了， 对对对， 啊，再组织你，比如说我们都住在北京了 ，right. 今儿呢，咱们组织去看看故宫 ，right. 这个就不能叫 tour. Yeah, that's a small sightseeing trip. 因为你不是游客， 对， 你只是观光，叫 sight.Seeing,、sight 就是景色 ，seeing 就是看。 Right, right, right. Sightseeing trip、就是观光之旅。 对对对。 你总有你这城市里你没去过的地方嘛。 Right. 啊，所以说，你看，假如说他学校组织了一次小型的 sightseeing trip，、那么他呢就应该呀、发图片。 She could post pictures. 哎，发图片，这样的话。他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新的联系人、哎，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外向的人。 对 ，That way, her new contacts on social media can see she's an outgoing person. 哎，这样一来呢，他在 new contacts 这个 contacts 指的就是联系人。 对对，刚加的人。 哎，刚新加的人、啊。 对对对对。 On social media， 对， 哎，社交网络上新关注他的人呢，就可以发现 she's an outgoing person，、一个外向的人。 对， 因为你看，都在外边活动，对吧 ？Yeah， 还有那么多人在一块儿。 Yeah. Wow,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so much fun. Maybe I can come with you next time. Her、 啊、 new friends might say that. 大家心里就会感觉到说，哎，没准下次我们也能跟你一块儿去。 对、啊， 怎么样的这种方法 ？Good trick， 是一个小 trick 啊，一个小技巧。 Right. 所以是的、那如果你已经有了朋友。那你结交新朋友的话就会容易很多。 Yeah, if you have friends already, it's much easier to make more new friends. If you have friends already,、当你已经有了朋友那么你再交新朋友 it's much more easier or much easier、to make more new friends. 对。 就容易了。为什么呢？ Yeah, because they see you have friends. They know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awkward with just the two of you. Yeah, maybe you're a boring person, but if there's a group, maybe all those other people are really fun, right? 对了，其实朋友越多的人，大家越喜欢跟他交朋友。 Right.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那种没什么朋友的人， 对对对， 就觉得哇，跟你待在一起会很尴尬吧 ？They have a lot of pressure, yeah. 对，很有压力吧？ 对， 会不会很无聊 ？Yeah, it might be boring. Who knows? 会不会无话可说？是不是？ 嗯， 都是这样的。人家觉得你朋友多，人家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对对 对， 就喜欢跟你 making friends。 Yeah. 是不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 嗯， 此外，比起跟一两个人， 嗯， 与一群人做事情更好。 对， 这是今天的第二句微信挑战、 嗯、 比起什么什么更好、 嗯、 Part 2 Let's see We have 境遇前 好 It's better to do things with more people than only one or two than with one or two、那个最后的 with 不要然后那个中间的 people 可以放最后边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It's better to do things with more than only one or two people 这个很容易说、 嗯、 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好修剪了一些细节哈、嗯、 对 我们有大文 嗯好 It's better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people rather than work with one or two people 因为前边用了 people 用了 work with 你可以在后边不用然后那个 work 肯定要换 do things 出去玩对不对 It's better to do things with a group of people rather than one or two后边可以端一点。 其实这里的做事情呢，不是工作哈、 嗯， 而是呢，而是 就出去玩 做事情， 对， 就是 do things 就好了 ，yeah，do stuff, do things, yeah，hang out, yeah， 嗯 ，hang out 很好， 对， 壮汉。 好 ，it's better to achieve something with a pack of people instead of only one or two together。最后边 together 不用，然后那个前边 achieve something 这个是不这么合适，所以。可以换 do things. It's better to do things with a pack of people. A pack of people 好用在这儿很合适 Instead of only one or two. 听、 嗯嗯、大微微、 嗯、好、working with a bunch of people better than with a couple of people. 缺少一个 be 动词。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前边 doing things 也可以。Doing things with a bunch of people 加一个 is better than with a couple of people. Working with a bunch of people, 这是一个主语、 嗯、 那你的 is 在哪里呢没加上、 people 后边 yeah, is better than.、 嗯、I, Chloe. 好 compared with working a couple of people, working with a group of people is much better. 那个 working 要换 doing things with a group of people is much better. 可以那个前边 compared to doing things with a couple of people.Compared to doing things with a couple of people, doing things with a group of people is much better. Compare with something. 对对对 与什么做对比。 对、 啊 yeah. 不用 working,、啊 yeah. 用 doing things. Yeah, so 因为用 with a couple of people, 前边可以用 compared to. 因为 compared to, compare with, 一样的在这儿。 Decide. 好 compared to work with one or two guys, to be with a bunch of guys is better. Guys 可以但是那个 people,比较好所以那个中边用 people 然后那个后边用 group 换完了是这个 compared to doing things with one or two people to be with a bigger group is better 万物注意如果你要用 compare to 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 to 是个介词它不能用 compare to do something right compare to doing 对 compare to doing something、 mm-hmm. yeah. 一定要记住万物记住啊、 嗯、 好来我们看马克老师怎么说的 好好 It'd be good to do things with groups of people rather than just one or two 先说什么事很好、 mm-hmm. It'd be good to do things To do things、 yeah. 就是 做事情、 yeah. 和谁在一起呢 With groups of people、 mm-hmm. You can say with a group of people or with groups of people 都行、 mm-hmm. 都行啊，就是和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 对 ，rather than、 mm-hmm. just, 比什么更好 ？Yeah，just one or two. Just one or two.、 Mm-hmm. 哎，真是这样的。 嗯， 这个一两个人其实没什么劲哈、啊。 Right. Yeah. Maybe later when you have good friends already, it's good to go out with one or two of them. You know what their interests are. 对呀、啊，你看，比如说在家里看电视、 yeah. 玩游戏， yeah. 是吧？你在外边、 yeah. 做什么运动 ，right， 或者是一块出去玩。 When you're making new friends, find groups。 肯定是人多越好玩啊， 对 不对？ 嗯， 为什么呢？静静问说。 Why is that？ 嗯，哎呀，只跟一个人的话，这种关系呢，可能会很快就变得亲密或者无聊。嗯、 对 ，with one person, the relationship could too quickly become intimate or boring. With one person, the relationship could too quickly 很快就变得 intimate、 嗯、 intimate 就是亲密的、无间的、亲密无间的。哇，你我无话不谈的。 对 啊，我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你什么情况我也知道。嗯、我以后的翻脸埋下伏笔， 啊、 就是那种 intimate, intimate 的那种 ，or boring, right？ 要么就很亲近，要么就很无聊。 Yeah。 那么如果跟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With two other people. 就是说 other two. Yeah, yeah, not you, but two other people. 对，有 A, and we have B and C. 对对对。 好，如果跟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这人呢，他呀，就有可能成为电灯泡。 She's at risk of being a third wheel. Third wheel,、mm-hmm. 第三个轮子是什么？ 对对对， 三轮。 Yeah, a third person in a small group, and they're not really so welcome. You know, so like, for example, there's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and you go there also. It's like you're on a date, but they're on a date, and you're not really on the date. 所以这个三人的关系啊，其实他就、yeah. 他肯定有其中两个人是关系比较好的。 Right. 对对对对。 所以第三个很可能就会落单。 Yeah, so, 落单就会成为电灯泡。 A third wheel. 哈哈。电灯泡， 对对对 ，at a risk of doing something，、 yeah. 完全有这个风险，有这个可能。 Mm-hmm. 那你不是把人家搞尴尬了吗 ？Right， 对吧？你搞尴尬了，三个人也搞尴尬了，俩人一块呢，也有点无聊。 Mm-hmm. 所以啊，还是和一群人在一起啊。 对对对。 但是呢，和一群人在一起，他不就可能成为那个群体里头害羞不说话的人了吗？ 嗯、mm-hmm. But with a group, couldn't she become a wallflower？ Couldn't she become a wallflower? 壁花是什么？ Wallflower. That's a person who doesn't talk very much, and they sit over on the edge of a room. So they seem like a flower on the wall. 就像是墙上的花一样，什么、不言不语的。 对啊。 不言不语，人群当中根本就不开口说话。 Mm-hmm. 那会不会有这种风险呢？那也有可能发生。 对。That might happen. 但至少他有机会学到很多当地的语言啊。 But at least she'd still have the chance to pick up a lot of the local language. Have the chance to pick up, 学习到一些、 mm-hmm. a lot of local language,、 yeah. 当地的话是不是、 right. 一群人在一起这聊会儿那聊会儿。 对。 然后呢她又可以再发布活动的照片。 And again, she could post pictures of the event. 哎又 post pictures,、 yeah. 啊、朋友圈里发布我们叫做 post pictures.Of the event,、 mm-hmm.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全部人都是他的朋友了哦。 And make it look like those are all her friends. Make it look like those are all her friends.、 Mm-hmm. 对啦。 Right. 诀窍就是啊，每周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出去个一两次或者啥的。 The trick is to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with a group of people once or twice a week. The trick, T-R-I-C-K,、 mm-hmm. 小 trick,、 right. 就是小诀窍。 对。 就是 go out, do something with a group of people once or twice a week. 嗯、mm-hmm, 哎、mm-hmm. ，一周啊，两周什么的，都得跟一群人出去玩一玩、啊。 对。 那如果她还感到孤单怎么办呢 ？What if she's still feeling lonely? What if she's still feeling lonely? 嗯， 哎，她肯定时不常的会想家，极度渴望交朋友。 嗯， 每个人啊都会经历这些。 对对对对。 好，第三段我们来挑选一些优秀的同学啊 ，Jackie Wu。 好 ，She must long for going home now and then and be eager to make friends. Everyone gets through this.Oh, 那个最后边 everyone gets through this, 我们要换 goes.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is. Some people go through it and they have a hard time. Some people go through it and they're actually stronger afterward, right?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is. 必经 go through.、 Mm-hmm, 必经 it happens. 很好的 Cindy 怎 么、好、she must have been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and been desperate for new friends. Everyone will be through this. 最后边要换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is. 然后那个前边 she must have been homesick, 她没有去过、国外，她一会儿要去国外，所以 she will be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She will be homesick and desperate for new friends. 不用 being desperate. 再挑一位啊，小捣蛋皮皮多。 好好。She must have missed home occasionally and deadly eager to make friends.Must 要换 will. She will miss home occasionally and 加个 be desperately or be deadly eager to make friends. Deadly eager 可以。 哎 ,deadly eager 是可以的。 对对 对, 对。 Eager 就是那种极度渴望。 是。 Deadly 是非常非常非非常。 Yeah. Overly eager, deadly eager 可以。 都很好。 对对对。 Overly eager 对对对 是极度。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英文中还有一个词就是表示极度叫做 desperate。 Yeah, desperate or anxious, 这个在这儿合适。 Desperate 是一种孤注一掷了。 对对对 哪怕交到坏朋友他也要交朋友了。 对、啊。 就那种。 对随便的朋友。我 哎。 太着急。 有点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了 对对对 老师说了、She will feel homesick 对 她会感到想家、And desperate Desperate 用两个形容词来串联、Homesick and desperate 对对对 At times 时不常的、To be sur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at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好 Go through 哈熬过经历过这些 对对对And can't find much help among locals or even other expats. 也找不到一些帮助。在 local 人当中呢当地人中也找不到帮助。 对对对 在 expats, 对对对 那些外籍人士当中也找不到帮助。 他们在两年多啊所以他现在不管这个事情。 是的所以 expats, E-X-P-A-T, 就是外籍人士。哎呀这听起来有点严峻了。 That sounds a little grim. G-R-I-M. Grim. 有点严峻的。 Yeah, harsh. 啊形势严峻了那就。那也不一定吧。 It doesn't have to be. 也不一定是这样。希望她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吧。 Let's hope she puts most of her focus on her studies. 好大部分精力啊 ,put most of her focus.大部分的 focus, 对对对 集中注意力。On something,、put a focus on something, 对 把精力放在哪儿 对 人家英语都没出现精力、 yeah. 只说了一个注意力放在哪儿、Put most of her focus on her studies. 希望如此吧。 对对。Let's hope so. 感谢你分享你的想法哦。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ideas. 好分享完毕、 哎。 所以还是有很多 tips 的。 Yeah, 对吧、 yeah.Yeah. 想要交朋友哪里会没有朋友呢 Yeah. 除非你自己是个很各色的人。 Yeah, ways to make friends. From dialogue two, we have new words. Do's and don'ts. 应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对对。Line. 常见的社交用词。 对对对。A third wheel. 电灯泡。 A wallflower. 在人群当中因为害羞而不说话的人。 Homesick. 家乡或者是思乡。 对。Desperate. 绝望的极度需要的 好好 好今天对话也不难很简单哈、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 trips and tips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请马克老师给我们最后把对话走一遍 好好好 Mark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sure if it's not too personal not to worry I'm wondering was it easy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ina yeah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and where I was working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the same age as meYou were lucky. I have a friend who's going to go live abroad for a year or longer. She's worried about feeling lonely there. What's she going there to do? She's going to do a master's program. Well, that'll keep her pretty busy. Plus, she can form a study group with schoolmates doing similar research. That's true, but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keep her nose in a book all the time. Neither are most students.It's common to be in the library near closing time and to look around and see people you know from classes and to go out for a beer in the evening or plan a hike for the weekend. Let's hope she's as lucky as you are. Dialogue 2. Mark, I'm still curious if you can tell me any do's and don'ts about making friends. Well, I'd recommend avoiding th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line. I think people become friends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Using the word friend too early makes it awkward. That's interesting. Any other ideas? Sure. Use social media. Let's say her school organizes a small sightseeing trip. She should post the pictures. That way, her new contacts on social media can see she's an outgoing person.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但是接下来呢，要一起欢迎和我们一起踏上旅程的嘉宾丽华，丽很开心啊，可能是因为放暑假了吧。 对的，太嗨了。 在这个暑假时节呢，韩国人这个职工们啊，就是可能上班族们，他们也会有暑期的休假， 对， 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 嗯， 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每个家庭都会组织一下，去哪儿旅行， 对， 以家庭为单位的哈，可能去多了就有一点点苦恼了， 是。 因为 是带孩子的父母， 对，因为你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你要再带个孩子的话， 哦， 有的地方孩子又不适合玩，对吧？所以，比较有这个选择恐惧症出现。中国也是这样的吧？其实 没错没错，因为小孩子容易哭闹嘛，所以到一些公共场所都需要，可能会多多少少会看周边的人的一个脸色， 对对 对。所以呢，一般孩子家长啊都会给孩子看手机。其实韩国也是，我感觉这一点世界各国的家长都会有同感。 对对对，那也真是很神奇，小孩子只要一拿手机他就完全的安静下来。 没错，但是我们的朴主播，你知道最近小孩子们最喜欢的这个算是动画片吧，小视频是什么吗？ 在韩国的话可能还是那个企鹅吧， 淘气小企鹅， 对，波多洛对吧，当然了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角色， 对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可可蒙， 对对对对， 对吧？ 没错， 他可能也是包含在其中的。 对，最近更火了，可能我感觉好像都跟淘气小企鹅差不多的一个等级了。 啊， 对， 哦， 但是总看手机毕竟是对眼睛也不好，对小孩子的一些智力的发展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实际上看看孩子们喜欢的动漫人物、动漫角色了。 哦， 那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天堂，其实家长们也会很喜欢。这里是哪里呢？ 哪里呢？ 就是可可蒙 Farmbilly， 我就叫他可可蒙小农员了。 好的啊，可可蒙小农员。 好的， 这个呢我们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可爱的可可蒙，另外呢小农员的话肯定是亲近自然， 对 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我看他都会带孩子去体验一些这个采摘， 是 吧，自己摘草莓啊呀，还有这个葡萄等等， 对， 可能也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在逃离大城市去回归一下大自然， 是， 对吧，所以今天呢就可以一举多得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今天要介绍的可可蒙小农园吧。 好吧，那这个可可蒙小农园呢是位于京畿道南阳州地区。那南阳州地区本来就是以这个有机农而著名的一个地方哈。那所以这个可可蒙小农园是建在2014年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去体验这个有机农活动而开而建设的一个小体验区哈，小体验馆。那首先呢是由孩子们喜欢的可可蒙动漫角色来进行整体的一个馆内的一个装饰的。那还可以去体验有机农的活动，增添了一些趣味性，而且每个季节准备的这个活动内容都是有所不同的，可以分各个季节大家来到这里去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体验一下当农夫的感觉，然后呢自然而然的体验环境和自然的一些重要性，可谓是一举两得了。 看来真的会种田。 对的。 当然不会是真正的那种大日头晒着的哈，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这个具体的介绍一下。 是， 其实这个可可蒙啊可能对于中国的朋友来说也不会特别的陌生吧， 对， 因为听说这个动画片已经输出到中国去了， 是的， 对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会比家长更了解一下。 没错， 可可蒙粉红色的这个小猴子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猴子，我听说，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我是接到这一期的这个脚本之后呢 去查了一下， 我去了解了一下，它， 哦， 是从这个 冰箱里的食物，对，获取灵感诞生的。 我首先其实有点抗拒啊，因为我们家冰箱里一般都是快过期， 不新鲜的了，是吧？ 或者是剩的。 对对对。 但是啊，后来了解一下，哎，这不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些形象啊，所以这个不光是这个可可蒙自己，而其他一些小伙伴都是从这个冰箱里 变， 这个食物里变出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 是的， 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来到这里的话， 对，很开心。 那 首先呢小朋友一般这里是儿童是非常喜欢的嘛，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来这里的入场费的话，是儿童是8000韩币左右。那以上小学生开始是有一些设限的游戏区的，所以说小学生他可享就是享受的一些区域是有限的，所以他是4000韩币左右。那早上9点到晚上6点营业时间，然后每个月的节假日或者是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当天是休息的。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可可蒙小农园之后呢，一到入口就会 看到一个大型的蜗牛。我们朴主播，你知道这什么吗？一进到入口之后，有一个大型的蜗牛的一个建筑，对， 大型的蜗牛。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摆设， 是一个摆设吗？这 不是吗？ 不是的，这是卫生间。那大家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蜗牛， 对啊， 这个卫生间的设计是设计成蜗牛呢？ 对啊， 因为蜗牛的这个行动，蜗牛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慢的嘛，所以是让大家享受慢生活节奏，这个慢节奏。然后这个小能源，就代表着农村的生活嘛，农村生活是慢节奏的嘛，算是。然后也是代表了一些有机农，是给大家一个启发的，在门口就给你弄了一个。 啊，就是让大家这个慢慢的去上厕所。 没错，也有这个概念，对，也让大家享受慢生活。 对，我觉得也是吧，你看。上厕所的话，你本来去的时候就挺急的。 对。 你要在里面还一直很急的话。 对。 我一般去厕所就害怕，去公厕的时候就怕外面有人在等。 哦，是。 感觉是不太奇妙的。 没错没错。不能慢啊。 嗯。好的啊，那这个一进来的话，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把它设计在门口的话会有这个目的吧。就是你赶快该解决的事情都解决完。 去体验。 然后去尽情的玩耍，对吧？ 没错没错， 非常有 sense。 对对， 很会考虑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觉得就是让孩子们真正兴奋的一些区域了吧。 没错，那我们就进去体验一下哈。那各个这个可可萌小能源各个室内都是有很多一些室内的空间的哈。有一个空间叫做仓库游乐园。 仓库游乐园。 对，是模仿了农村的那个仓库的一个模样。然后在里面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里面还有一些锦阁木啊、攀登架啊、蹦蹦床等等。然后根据孩子的年龄呢，有不同的这个游乐设施，这里有专门为未满24个月的这个婴幼儿准备的这个学步区，然后人多的时候呢，是按时间限制游戏区的一些人数的，所以的家长不用担心人多会挤到自己的孩子啊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设计， 是的， 对吧？因为这个本身孩子们他们是不会去懂得说这个有危险要避让等等的， 对， 所以孩子多的时候呢，可能会磕了碰了这样的，家长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这里的空间刚刚也提到都是做好分离的，对吧？而且还有人数的限制，爸爸妈妈在旁边 安心， 对，也是非常的安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哪里呢？ 那首先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到外面去吧，到外面有这个可可萌的和这个动漫角色漫画角色一起去和他拍照的一个照片区，然后还有这个大型的可可萌的角色，对，一个模型吧，在那边，然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那边去拍照啊等等。 可萌的这个世界呢，应该是有各种大中小型号的， 对， 各种模型的， 越大越喜欢，我感觉孩子 也是啊，大的这个就可以一起拍照， 对， 小小的呢，那种娃娃之类的可以买回家， 对，没错， 做纪念，对吧？那刚也提到了，这个可可萌是从冰箱里 出来的。诞生的是吗？ 它是香肠。 没错没错没错。那冰箱里的材料制成的这个动漫角色我感觉应该不多吧，算是独一无二的了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可可萌是源自于这个香肠那个模样的，然后它是一个猴子的一个小角色哈。然后还有这个煮熟的鸡蛋是小兔子。然后胡萝卜呢是变成了这个小驴的一个角色，然后还有黄瓜、鳄鱼和蘑菇马。蘑菇河马对，特别有意思。 黄瓜、鳄鱼，哎，这个也都是这个按照食材的本身的特性来改变的， 我感觉特别可爱，特别激发孩子们想象力。 对，那个火腿肠倒是挺像的。 对， 外面是这个红色的。 没错没错。然后这样的漫画节奏，首先是那个色彩是非常的， 对对对， 对，多种多样的，非常耀眼的，所以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角色，在那边附近拍照啊等等。 对，拍照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吧？现在有孩子的家长们一般都不会去拍自己的这个晒自己的自拍什么的了。 对， 基本一打开他们的朋友圈，全是自己的孩子， 对对， 全都在晒娃。 没错，而且韩国不有一句那样的一个俗话吗？就是所有的剩下的只有照片，所有的多么精彩的旅行，剩下的只有照片。 对对 对, 对，所以可能大家旅行当中去拍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活动，对吧？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一个教室， 对， 但是小朋友们不要觉得紧张啊，学习吗？这个是充满乐趣的教室吧？ 没错没错，这个教室是有两种啊，第一个是有机农教室，还有这个料理教室。那儿童体验有机农的展示，算是一个儿童可以体验有机农的一个展示体验空间哈。那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和食虫植物，还有用这个扁柏木制成的壁面和游乐区哈。还有这个料理教室是专门用这个有机农材料进行料理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制作鸡蛋饼干，然后还有可以利用这个可可萌的角色在 料理上进行一些装饰。 哦， 然后呢，这个料理教室是按照当天到场的顺序进行这个预约体验的，然后这个是要另收费用的。然后按星期和这个节目不同，这个费用也会不同的。 嗯， 那到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平时喜欢做一些料理吗？ 做料理的话，就是做饭的话呢， 嗯， 我有几个比较简单的 拿手菜， 啊，不能说是拿手菜吧， 嗯， 你说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嗯，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上面都是这个教做菜的， 哦，菜谱，对， 我会做的都是那种菜堆级的，就是十分钟之内可以搞定的那种， 哦， 但是味道还不错，比如说像蚝油青菜， 哦， 这听起来也挺高大上的，对吧？ 对， 其实做法超级简单， 啊，好像 五分钟就可以做了。 青菜一放，蚝油一放，结束是吗？ 没错没错啊。然后像韩国菜的话，可能这个泡菜汤， 对，这很简单哈。 嗯嗯嗯，简单吗？ 哎，不简单。如果做好了是不简单的。 对，我觉得这个挺繁琐的，其实， 嗯， 因为你要切一堆的东西， 然后 到处都是这个汁汤什么的。 对，这个顺序也很重要。 嗯，但是这个我倒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还可以吧。 嗯，那还行， 吃得进去吧。但我发现我给别人做的时候呢，别人都是。 皱着眉头是吧？ 也不是皱眉头，就一脸平平的这 样。哦，好吧， 自己做的东西还是自己来吃吧。 好吧， 啊，但是想象一下，孩子们在这里，哎，这个笨手笨脚的啊，非常的可爱的这个做菜的模样啊， 嗯， 就想过去掐掐他们的脸蛋， 没错，太可爱了， 萌萌哒啊，对吧？啊，而且刚刚也提到，这里的材料都是有机产品， 嗯， 对吧？即使你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嗯， 但是你也可以吃。可以放心的使用， 没错， 对吧？ 嗯 嗯，而且这里呢也有这个体验农夫的活动，刚我们也介绍了，是不是啊？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 这个是我们去，我们刚才都在室内嘛，我们现在可以去到参观户外的一些小田地，当一，当一把农夫哈，体验一下， 啊，真正田地。 我接下来介绍一下。 好的，啊， 有个叫做阿罗米田地的一个小地方。 阿罗米， 阿罗米，阿罗米哈，这里是种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的。 嗯， 那在这个区域可以体验这个种田的感觉，但不是真的种， 啊， 而是在一个模型，叫农场模型里面， 嗯， 用各种玩具去让孩子们去体验， 啊， 去种一下。然后孩子们可以拿着这个小锄头去挖挖地呀，啊，然后种一下萝卜，还有一些土豆的一些小玩具模型。 嗯， 嗯，还可以去。挖一下土豆，已经种好的土豆，让小朋友可以去用小锄头挖一挖，特别有意思。 也是，你说你给他真正的种子 啊，哦，这 对各种各样的植物，各种各样农作物的种子，其实 容易糟蹋了哈， 长得都差不多，而且 对， 他可能不太感兴趣。 嗯。 搞不好他会放到嘴里。 对对对。 啊，所以有这样的食物的模型，可能会更有乐趣一些， 嗯， 对吧？也会让大家知道。 嗯， 最起码会知道，哎，你说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都是埋在地里边的， 对呀，啊， 对吧？土豆都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 嗯， 茄子可能是长在这个小枝芽上的， 嗯， 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啊， 虽 然是模型，也应该会非常非常充满的乐趣， 嗯 嗯，而且呢，还能够了解一下，让家长们了解一下，哎，孩子们吃的东西是有多么的重要， 嗯， 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在追求有机农作物， 没错， 有机食材， 嗯， 因为好像这个全世界都在。重视食品安全， 嗯，对， 嗯，对，而且呢，可能也会好这各种各样的蔬菜都在这里，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告诉孩子不要挑食， 没错， 让他们吃，对吧？丽华应该不挑食吧？我觉得， 我从小。